脚丫，雨打碎了翅膀，风啊泪啊雪掌握了方向，害怕开着鲜鲜浪花，我闭着眼感受你的模样，笑啊哭啊泪啊像幅画， 一定会走到。